王沪宁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高校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加强高校党建工作的方向性、根本性问题。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落实到高校教学、科研、管理全过程和各方面。要健全高校党建工作体系，压实高校党建工作政治责任，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健全高校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深入做好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孙春兰主持会议，陈曦、黄坤明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军队有关单位负责同志，部分高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记者昨天从国家航天局获悉，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于2021年5月15号成功实现火星着陆。截至8月15号，祝融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运行90个火星日，约92个地球日，累计行驶889米，所有科学载荷开机探测，祝融号火星车圆满完成既定巡视探测任务。当前，火星车状态良好，步履稳健，能源充足，后续将继续向乌托邦平原南部的古海路交界地带行驶，实施拓展任务。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在巡视探测期间，祝融号火星车按照七日一周期、一日一规划、每日有探测的高效探测模式运行。火星车导航地形相机等七台科学载荷获取的数据已经完成相关处理和质量验证工作，并形成标准的数据产品。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孙泽洲评价， 祝融号火星车应该表现的我觉得非常优异，从目前我们在轨运行的情况来看呢，应该说跟我们预期也是非常相符的。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地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刘建军透露，环绕器将和火星车一起在着陆区以外地区寻找水冰的存在。 我们应该会有一个计划，在发挥全国乃至国际上的一些火星的科学家，然后来对我们的后续的遥感探测提一些探测的对象，有没有水冰的地区啊，那我们重点去探测。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昨天透露，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择机执行第二次出舱活动。自北京时间2021年6月17号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以来，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已满两个月。目前，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核心舱组合体运行稳定，具备开展出舱活动条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积极成效，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8245.5亿美元，同比增长 37.9%。 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五周年，铺画线路73条，通达欧洲23个国家、168个城市，形成了贯通欧亚大陆的国际贸易大动脉。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共开行7377列，综合重箱率达 98%， 运行质量保持较高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伟介绍， 上半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8245.5亿美元，同比增长 37.9%，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5.8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393.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8%、10.6%。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实现量质双提升的同时，我国统筹境外项目抗疫和生产建设同样取得积极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介绍，今年上半年境外中资企业统筹疫情防控和项目建设没有出现大范围人员感染，境外重点项目建设稳中有进。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高质量推进，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中泰铁路、匈塞铁路建设顺利推进。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下半年，我国将多举措合理扩大有效投资，抓紧建立102项重大工程项目实施推进机制，稳定制造业投资，加强传统制造业碳减排政策的引导和激励，推进绿色低碳投资。 以深化经贸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为主题的第五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将于明天在宁夏银川开幕。作为中阿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宁夏近年来积极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搭建开放平台，优化开放环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规模稳步扩大。总台驻宁夏记者郭长江、王静芳、徐生报道。 最近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卡塔尔第一个大型光伏发电项目哈尔萨800兆瓦太阳能电厂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宁夏银川隆基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也带着最新的太阳能电池产品参与到项目建设。企业项目经理强飞说，这是中国企业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转型的成功范例。 2022年的世界杯就要在卡塔尔举行，这个光伏电站可以满足当地约 10% 的电力需求，届时将为世界杯场馆供电，增加了卡塔尔可再生能源的比重，降低碳排放。 近年来，宁夏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形成了高质量高附加值外贸新格局。银川海关综合业务一处工作人员唐杰敏， 2021年的上半年，宁夏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物医药、机械、轻加工、集成电路等新兴优势产品拉动出口值增长 10.3%， 宁夏企业的出口产品结构在不断的优化升级。 宁夏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中阿博览会，累计签订各类合作项目936个，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竞争力明显提升。宁夏商务厅一级巡视员程申荣， 2013年到2020年，宁夏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进出口总额93.4亿美元，对外经贸的规模逐步扩大，中阿博览会的平台作用呢日益凸显。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还将呢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更高质量发展，推动开放型经济取得呢新突破。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8月16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6例，本土病例6例，江苏3例，湖北3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7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8月16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928例。截至8月16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87,571,000剂次。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和纪录频道播出第29集和第30集。第29集《真正的铜墙铁壁》，回望抗日战争时期在全国各个根据地军爱民、民拥军创造的无数感人的战争奇迹，以及解放战争中人民踊跃之前的伟大史诗画卷。第30集《密林中的日记》，透过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周保中写下的数十本日记，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不畏牺牲、英勇战斗的伟大历程。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半月时间，农业农村部昨天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分区分类精准施策，落实落细田管措施，确保全年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成立，代表团总人数为437人，其中运动员251人，将参加射箭、田径、硬地滚球等20个大项、341个小项的角逐，是我国参加境外残奥会参赛大项最多的一届，并将于8月19号起分4批赴东京参加残奥会。 中俄两国首座跨江铁路大桥同江中俄黑龙江铁路大桥昨天全线铺轨贯通。大桥位于黑龙江省同江市与俄罗斯下列宁斯阔耶市之间，全长7194米，项目设计年过货能力2100万吨，将极大改善中俄两国贸易运输条件。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禁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2选1、数据杀熟、网络虚假宣传、虚假交易等网络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将面临更严格、更细致的监管。 北京市昨天发布，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严禁超标超前培训，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培训，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阿富汗塔利班新闻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当地时间17号傍晚在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媒体中心举行记者会，这也是塔利班15号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之后的首次记者会。穆贾希德在记者会上表示，希望与国际社会建立良好的关系，并在阿富汗建立一个包容性政府。 毫无疑问，我们处在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崭新的政府即将成立。在完成一系列政治程序之后，我们将会举行各政治派别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并见证一项政治协议的诞生。 穆贾希德在记者会上表示，塔利班重新控制喀布尔是阿富汗人民在经历过长期外国军队占领之后重新拥有国家权力的象征。塔利班承诺对阿富汗政府全体工作人员和安全部队成员实施大赦，不会对任何人进行报复，同时将允许女性工作和学习，并享有伊斯兰教原则范围内的所有权利。阿富汗当地媒体17号报道称，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将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塔利班组织领导人进行会谈。报道说，卡尔扎伊将率领一个由多个政治派别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多哈，其中包括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和阿富汗伊斯兰党领导人希克马蒂亚尔等。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410464例，达到2,778,004,507例，死亡病例增加7137例，达到4,370,424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697,5238例，死亡623,155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28,271例，新增死亡病例922例。 美国商务部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对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蔓延的担忧，抑制的经济活动以及联邦政府财政纾困措施效果逐渐减弱。7月，美国零售销售额环比下降1.1%，降幅超过市场普遍预期。 据海地民防局当地时间17号最新消息，截至目前，海地14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941人遇难和至少9900人受伤，数万所房屋和建筑设施遭不同程度破坏。海地总理表示，当前人道主义形势令人担忧。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卫东、李浩、郭鹏，主播陈亮、文琪。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